今年前这个周二刚刚拿了学校的十佳冠军， 非常可爱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女生哈。 对啊， 你听她的嗓音亮亮的，应该是可以飙高音的类型， 应该是。 所以目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房顶可以紧一紧， 承受一下。 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畅播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模拟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随时的直播互动了。 是，今天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新老朋友来临了哈。一开始呢还是想让王丽多介绍一下自己吧，刚刚有说来自中华女子学院，因为像我们可能了解的清楚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有同学在中华女子学院会觉得这个名字取的，你们学校是只有女孩子吗？ 其实不是，我据我了解不是。 对对对，答对了。我们学校不仅是只有女孩子还有男孩子，但是男孩子只有全校只有一个专业播音与主持， 对， 只有男孩子只有15个，所以全校所有的男职工， 那他们很宝贝哈，真的。 对，男同学男职工加上全校不超过100个， 不超过100个。 对， 总共大概多少人的学校里？ 总共大概一个年级大概2000个不到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加上 差不多将近1万人当中只有不到100个， 对， 这大熊猫一般的存在啊。 对， 那是不是男生在你们学校就是礼遇受欢迎特别多？ 得看是什么样的男生了。如果他特优秀或者说长相比较突出，那肯定走在路上会有男生会有女生回头观望，但是如果也是一般的话就会觉得他是男职工了。 哎，那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哈，就是说你像中华女子学院的十佳歌手是不是都是女生？ 是吗？ 今年十佳歌手都是女生，但是十佳歌手里边十佳歌手前3名是女生，十佳歌手里边有一个男生。 哦，那还不错，就是在这起码10000人当中的100人当中，100:1的比例已经很不错了。十佳歌手 已经是男生中的骄傲了，是不是？已经突破历史了，都要。 是，先解答大家的小疑惑，然后呢，我们就要让王丽先给我们亮亮嗓了，毕竟是冠军哈，来看看到底演唱水准怎么样。 对， 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带来他的第一首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新鲜出炉的十佳歌手冠军王丽。她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好了，要带来自己的第一首跟大家今天展示一下实力的歌曲。王丽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平凡之路。 平凡之路哈，准备好了可以再稍微大声一点的唱出这一首歌曲。好，平凡之路，有请王丽。我们来播放一下这一首歌曲，当然这个版本非常的不一样哈，这是来自打扰一下乐团的，对于这首歌曲呢有一些自己的改编，我们来聆听王丽的演唱。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你呀你呀，易碎的骄傲着，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会好吗？还是更烂？对我而言是另一天。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也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时间无言如此这般，在眼前，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 哇哦，感谢王丽。哎，怎么样怎么样，张彤你先说。 鸡皮疙瘩起一身，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朴树这个原唱版本的一种感觉。 有没有一种感觉像是王菲在演唱朴树的歌曲的感觉？ 很有那种，我觉得有点灵气。 对，所以说人称是叫什么女乐小王菲是吗？ 对，是有一次是去年参加十佳歌手的时候，去年参加然后唱了一首王菲的歌，先卖个关子，然后就被称为了女乐小王菲。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你知道，就是从学校里面走出来的这些校园歌手们，然后经常的时候就是哎，行走的林俊杰，什么首诗 那是自封的，那个 首诗杨宗纬，女乐小王菲，特别希望看到大家因青春活力然后又元气满满的在演绎的这种感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演唱技巧或者说歌唱水准方面略显稚嫩，但其实你能够感觉到说哎呀，只要青春一切的感觉都对了的一种感觉。 对，清新扑面，就是在座的还有，其实除了这个女院的小王妃，还有广院的张信哲。 张信哲，这忘了差点忘了 cue 到了。 对，就是只是颜值像而已。 但是当时演唱过，我记得张彤演唱过张信哲的歌曲，其实还蛮像的，就有点刻意的去模仿的。对，我们可以凑齐什么女院小王妃、广院张信哲、外院外院林俊杰，然后首诗 还有杨宗纬，对， 桌麻将， 对，这可能是就是最像就是这个天王天后的一桌了，年轻版的。 是，那刚刚呢，其实王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华女子学院在读，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们写到，她说生活真心的开开心心就好，爱一切所爱的，做好必须要做的，与此同时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 对， 现在呢也是刚刚，据我所知是刚刚结束了实习是吗？ 对，刚刚结束四个月的实习，然后叫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要把所有的课程全部学完，每天的课都是满课。 哎，你们是专业设置就是这样的吗？ 专业设置，我们学校的旅游管理每到大三都会有四个月的实习，大三上学期。 那像旅游管理的话，我们可能听起来哎比较泛泛的，具体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你在实习的时候承担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职责？ 旅游管理的话，它可能包括酒店管理。实习的同学有去酒店的，有去旅行社的，然后还有去旅游规划公司的，就是它的面会比较广，它涉及的内容管理学、经济学各方面都有涉及，然后文化类也会比较多，就像咱们北京就是文化的旅游大城嘛。对，就是它涉及的领域很广，然后就业方面也会广，就像我们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它的就业率就在100%。 哇哦， 哇，这么抢手啊。 对，每年都没有一个落下的。 所以你在这个实习单位主要负责的是哪部分的工作呢？ 我实习的话是在国贸那边的凯撒， 然后就是主要做旅游，在旅游卡事业部做一些旅游风险啊，或者是产品的一些认识吧。因为实习生主要是去学习，他不可能有核心的任务，所以都是学习吧，一直在学习，小事情做好了，积累，不断的积累，充实自己。 你看这个态度，这个三观，哎呀，这个特别的阳光，忍不住点赞的一种感觉， 是精气神十足。 是，那在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十佳歌手大赛，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唱歌好听，或者说发现自己哎呦女院小王妃的潜质的？ 打小就这么认为。 就喜欢你这股自信。 对，我小时候就跟着，就和老师就在合唱团，老师有教我识谱，但是因为可能老爹不是那么的支持，但是我还是没放弃。大一的时候自己做兼职，就攒钱去录音棚录了我的第一首歌。 哇哦， 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录了以后呢就特开心。然后到大二就是一个转折点，逐渐的这么去提升自己，一直都在充实。 哎，那刚刚有提到说小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自己爱好唱歌，包括也在合唱团里面，然后有跟老师有互动，但家里可能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支持。那有接受过专业音乐培训，或者说学习过乐器之类的？ 乐器我是自学，以前有自学吉他，然后但是也不是特别的熟，然后现在呢接触尤克里里，因为我觉得尤克里里太可爱了，很适合我。 哎，对对对，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你，你跟尤克里里特别的百搭的一种感觉。 对，那种萌萌的感觉啊，有点动漫的那种萌妹子的感觉。 是，那后来自己慢慢有喜欢音乐，但上大学的时候选择另外的一个专业，你是打算说将来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及跟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还是说哎我就保有一个唱歌的爱好，比如说将来什么旅行社年会，哎，或者说带着那个旅行团一起出去玩什么之类的，然后给你们露一手，觉得说哎还挺好玩的。 主题曲就你唱。 其实对于唱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唱歌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的精气神。我唱歌呢，我是就是喜欢我唱歌的人，我会毫无保留的去释放自己，让他们开心，因为他们喜欢听，我就喜欢唱。然后业余呢，我还是想多看点书啊，多学习积累，不断的提升自己。当你积累的东西到达一定层次，一定是有用的。然后你生活遇到什么压力，你唱歌你听歌，那都是一个释放，然后自己再因为歌曲去发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自己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去录音棚录自己的第一首歌，但是我做到了，就是不断的去挑战。我有个高音我飙不上去，但是我练习我上去了，其实这些都是带给我快乐的，而不是要把音乐作为一个比如说以后的工作呀，对什么的，就是快乐就好。 对，音乐带给他的东西我觉得其实特别多。 对，是很正面的一些影响和改变啊。不得不说这小姑娘真的三观太正了。 对， 不知道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怎么想哈。但我会觉得说这样一个为梦想努力和奋斗以及坚持着自己人生脚步的女孩子特别的美。 对， 那提到你录这段歌曲的时候，因为有提到说是大一拿兼职的钱攒了很久，然后去录音棚里面录的。 对， 那应该在去之前，你知道在完成一个梦想的时候，其实人是有惴惴不安的，小鹿乱撞。哎呀，看在电视里面他们进录音棚，然后有录音老师什么样之类的，那自己进去了之后跟自己想象的有什么样差异吗？或者说没想到的地方？ 像朝圣一样吧，我觉得。 我觉得我去录的时候，因为我还挺有自信的，因为这首歌真的特别喜欢，练了很久，但是我以为自己一次就好。舍友 one take，我跟你说，除了张信哲、林志炫，基本上不太有机会能够 one take 的。就我们普通人，其实还都要录很多遍。 对，很多遍。然后舍友陪我去，就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在北京，也是一个在学习上一直鼓励我的人。一个舍友就是特别特别感激他，他就陪着我去，一直等着我，录歌，然后。反正就特别的开心和激动。当那个歌发到我的邮箱的时候，我真的迫不及待，那打开我的蓝牙音响震一震。 对，这个一定不能用手机听，一定要打开蓝牙音响，然后要整个 带着低音那种。 哎，对对对，感受一下震撼的感觉哈。 把小伙伴都聚集起来，大家一起欣赏一下美的盛宴， 朝圣一下，特别可爱。其实在录制的过程中哈，就你刚刚有讲说哎有一个音没有标上去，当时那时候录音的老师有怎么样去引导你或者提醒你们？你觉得在这段录音过程中自己有哎学到或者说长进一些什么东西吗？ 有，录音老师就会放松，其实我觉得是状态的原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在那个状态里边，你就会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努力，你会自己找到那个方法。虽然没有专业的老师在旁边，但是你能自己找到那个方法，逐渐的放松，融入那个状态。 就做任何事情吧，对我来说都是状态非常重要，就像一个班集体的集体活动，如果全班的人都是一股劲儿，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有人不想，或者说大家没有在那个状态，那只是草草了事，应付而已。 哎呀，可爱的小王丽，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第一次站到录音棚里面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啊，心砰砰跳，然后张口第一嗓，应该还不错吧。你知道我当时是有这种的，就是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时候，首先看见外面是这个录音师老师他的那个部分，超级多按钮，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哪个是干嘛的，然后先下巴就下掉了，然后等站在里面的时候腿就不自觉地开始抖，等到然后很紧张就说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一声出来破了， 一声就破了。 对， 就来到一个就是跟平时唱歌，我觉得要我的话也是第一嗓子肯定会破，因为觉得心里的状态不是那样，肯定不平静了。 而且这对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 对， 达成了以后呢，最后成品出来还满意吗？ 满意。 那有迫不及待的发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姑姑姑姑、 三姑六婆都发了。 大家怎么样？报以热烈掌声，朋友圈转发，请为我的女儿点赞。 对， 我爸这么干了。 哇哦， 我爸这么干了。 那你爸确实，我觉得确实歌好听了，你爸才这么支持。 对，因为你其实，在想到说小的时候，爸爸可能不是那么支持，其实你也能够理解他们就会。会觉得说可能走艺术这一条道路的话会对你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或者说 不理解， 对，不理解的因素在。但其实当你好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他们 最为 谁都 开心。 对，这一点我从就是我爸爸让我深刻的有体会到。因为我以前有参加比赛，我爸爸比如有投票什么的，我爸就会组织起他们学校的老师个个给我往朋友圈转载，我就当时我就其实心里边说不出来感激，但是真的是那种感觉很暖。 对，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其实 也父亲的这种爱， 对，他其实也在以他的自己的方式在默默的支持着你。 对， 那其实刚刚网友有提到哈，有一个自己非常好的小伙伴，然后一直陪着你，给过你很多鼓励，那他怎么评价你呢？他是全程的见证者。 对， 然后出来之后听一遍，这不是你修得太过了。 这是真正的朋友哈。 他是一个跟我有过一个转折的，就是我那好朋友。以前大一的时候，我不是因为刚刚进入大学，可能没在状态，不是学习不是那么的好，也不是那么的专注，然后总是很任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像刚刚姐姐您说的，说要做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可能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有所欠缺，然后他就会你会感受到他希望你好，所以他会有某种行动来抵制你。 他是什么样的人？学霸吗？ 他是一个学霸，特别温柔，我都叫他天线宝宝。但是其实天线宝宝是哆啦 A 梦，因为他什么都有。是因为刚进大学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了所有的生活用品。 你知道需要 什么？没有。 有 给我 吗？有。哎，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吗？有。花露水呢？ 什么都有。对，什么都有。 你知道寝室里面这种特别受欢迎。 对， 他是天线宝宝，因为他老一段时间用天线宝宝的表情包，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天线宝宝。 那这位天线宝宝呢是怎么鼓励你的？比如说哎，你不去图书馆不跟你玩了。会这么严重吗？ 就不跟着我吃饭。记得大一的时候就是不跟我吃饭，对，冷落我。我真的 heart broken。 就是这样，就是 我给你唱歌还不行吗？这样。 然后后来因为大二吧，后来我是一个说话特别直接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自己肯定也有缺点，我怎么样，但是我对你怎么样，我对朋友怎么样，其实都是知道的，我不希望你去从别人的耳朵里听说我更希望是你看着我陪着我。所以我们俩，对，我们两个就越来越好，然后到大二现在两个人一起互相鼓励去进步去学习，然后他也支持我要做的事情，我也会给他提建议，因为面临很多选择，现在大三了，会面临很多选择，会有建议，会有支持鼓励陪伴。 是的。 哇，大学里面遇到这样一个知己，能够互相促进互相进步的一个朋友是多难得呀。 真的很难得。 我也觉得是因为王丽本身的性格就极讨喜，所以他也吸引了一波跟他一样有正能量的人。 对， 不管是朋友还是爱人。 是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听歌曲了。哎呀，广院这不是广院，这是女院 小 王 妃 要带来王妃的歌了。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早晨新歌声魔音秀，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是今天来做个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新鲜出炉的十佳歌手冠军王丽，非常可爱活泼又三观极正的一个女孩子哈。 对， 她呢有外号了，哎，包括刚刚的一首歌曲，大家其实能感觉到声线很像王菲啊， 对，而且音准极准。对， 嗯，那接下来要带来一首王菲的歌，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坦白讲我单曲循环过将近100遍吧， 这么多遍。 但是因为实在是自己歌唱水平有限，所以从来没能挑战过。我现在已经搬好小板凳，在认真的想要听王丽的演绎了。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嗯，那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换一下。来，这是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 却在终点等我，笑里 之前有做客我们节目的小远哥哥，哇，一口气送了520个想听你唱的小礼物、 我的天哪，小远哥哥你太给力了，我们想你了。 是，同时呢也在收听我们节目，包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刚刚放的真的不是原唱啊，这个非常稚嫩的很像王菲的声音，这是来自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这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小王菲 王丽。 是，同时也是这一次刚刚新鲜出炉的十佳歌手的冠军 、 哇，就 我跟静瑜刚才你其实大家镜头 没 有，我们一直 停，然后他一直在说话，他还在跟唱，我就忍不住捂住了耳朵，我只想听王丽唱。 对，我今天有点打扰静瑜欣赏你的歌喉了，但是真的我觉得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在就是每一句的结尾的尾音的部分， 对， 太像了， 对， 太像了， 执着于感伤，我不太像 要破旧啊， 美声 就是你唱的很好，但是在王丽就是没有他像。 好了，张信哲你不用再说了 今天没有地位了突然 是，哎，那演唱完了之后，包括你像你拿了这个十佳歌手冠军，我们都知道一个校园活动其实在学校里面是引起很大的轰动的， 当然 包括像你的那个同学呀、你们班里的同学呀、老师啊什么之类的，在你夺冠之后，哎，他们是怎么表现的？ 当然是纷纷发来了贺电就我们专业老师有个非常严厉的专业老师，但其实他对我们严厉也是好的、他居然在我写调查报告的时候在群里突然发了祝贺王丽拿了十佳歌手冠军， 反差萌是不是？ 对，真的反差萌，我特别惊喜加惊讶，然后完了我最可爱的一个班主任他也给我发来了消息，他特别可爱，我们班主任，然后、今天我还让他收听了咱们电台，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他们喜欢我会更开心，就是这样子，但可能我会不好意思羞涩于告诉别人说、我拿了冠军，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暖意上心头啊。 对 对，然后以后你的那个室友在说我不跟你一起吃午饭了，我可是十佳歌手冠军， 我给你唱一句你就会了，你就听我的了 我给你唱一句陪我去吃饭吧， 哎，这个可以成交 deal 对， 是，那 纷纷老师都成粉丝了、我就没体验过这种感觉 你看你那张信哲白当了吧，应该 白当了， 苦练一下那除了这次十佳歌手的这个宝贵的体验，好吗？还是想绕回到你刚刚就提到过说自己攒了很久的钱然后去演唱的这一首歌曲，跟你来讲应该也有特别特殊的故事吧？ 有，其实唱这首歌是答应我，一直以来最好的朋友，我跟他是异地的好朋友，就真的是异地，就是每天都会发消息，也会每天都会问候，就虽然距离远，但是那种感觉始终都没有变。然后我答应过他，我大学想要唱歌，唱一首歌让他听，那种好的音质、那种感觉，听我那种空灵的声音，他是我的最棒的宣传大使然后就录完这首歌以后，到大二我因为这首歌认识了，就开始了我最大的改变，认识了我男朋友。 哦， 鼓掌，此处应有掌声。 这首歌收获的东西可真多呀， 真的很多。 接下来要插一句，已经进入到有故事的好同学板块了、但是因为想多听听故事，所以片花不放了 就是为了让你多唱，你知道吗？ 谢谢。就遇见了他，是我们俩是就是在网上认识了，然后他听到了我的歌，特别喜欢我的声音。 哦，是这首吗？ 对，是我去录音棚录的那一首。他听到了我的歌，特别喜欢我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聊上了。然后我特别喜欢他的眉毛，因为我的眉毛特别浅，我真的渴望有浓眉大眼。 我见到了男朋友同学的眉毛真的非常浓， 比蜡笔小新还浓呢。然后 他会开心吗？你这么夸他？ 我就特别喜欢他的眉毛，然后他特别喜欢我的声音，就聊起来。来了，可能是我特别喜欢单纯那种男生、然后我见到他第一眼，我觉得他眼睛在发光，真的那种， 这就是叫的爱。 少男少女之间的这种感情，就是说你爱的人他在发光， 对， 而且这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对 高材生， 对， 是两个人其实就有性格互补的地方，包括、 特别互补， 彼此欣赏又、哇，那难得了。 而且我觉得对于男朋友同学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追到了自己的女神，哎， 对呀、 谁能够想象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唱的这个歌手，你能想象自己追到王菲吗？ 那这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的了， 谢霆锋。 只能当粉丝， 对，然后就在一块儿 变男友，然后呢， 然后在一块儿以后，我觉得 就是李健，就是我那个舍友，我那好朋友，大学那好朋友，他生跟我说了，李健说了，好的爱情如虎添翼，我就当时觉得我的爱情就是如虎添翼，因为遇见了他，所以我大二，从大二开始，我就真的好好学习，就各方面想要让自己更好，因为我想让家人看到，也想让朋友看到，得到更多的祝福，或者说自己只有好了才能带动他好，或者是两个人一块进步，这段感情才会越来越好，其实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就一直在努力，不像以前那么任性，然后会沉稳许多，因为你是有人的人，你不能自个儿去当啊，你得为他想想，就是两个人互相促进吧。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时辰的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已经从学校走出来很久了，所以为什么会就特别理解喜欢听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可以从当中汲取到一些青年的能量，或者说让自己想到自己青年的时候保有的一些初心。 是， 可能在你离开学校很久了以后，遇到很多的事情之后，这些初心慢慢慢慢被掩盖掉了，但是当有人站出来再用非常青春的声音告诉你这些的时候，好像那个年轻的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的躯体当中一样。 对， 真的很被你们的爱情故事感动。 对， 那接下来 我很期待，就说 这首 歌打动那么多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 这么大的魔力带来了男朋友，带来了眉毛很粗的男朋友，也带来了两个更好的年轻人。 对， 是。那这首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它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的主题曲Lana Del Rey 演唱的一首歌，这个歌手在那个欧美被称为殡仪馆女王，因为他的歌多为低迷黑色风，暗黑系的。然后他所有的歌曲其实我都会，大家不喜欢他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他，因为他的声音特别的美，然后假音特别的美，所以就认识了这首歌，看了这个电影，知道了这首歌，然后这个电影也给我很多力量嘛，去拼搏，然后坚守爱人， 对你影响很大的， 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接下来就请王丽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带来这首《Young and Beautiful》，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好哈， 对呀、 年轻且美丽，就像花朵一样绽放的。王丽和自己眉毛很粗的男朋友，啊，这是一个梗啦。小伙非常帅，两个人在一起的互动很有爱，真的让人重新感受到了，感觉就是青春青涩最原始的那种爱情带来的感动。 对， 王丽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好的，《Young and Beautiful》。 非常感谢现场听到了这个版本，然后我也觉得说即使是在现场放王力录好的录音室的版本效果也就不过如此吧。 嗯，我觉得真的是太有点就是像那个灵动了那种王菲的感觉，真的很有。 是的，非常感谢王力哈，虽然说还想跟你聊更多，听听你的故事，包括欣赏你的音乐，但时间有限，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在等待着我们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也非常感谢王力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你和你的同学们、小伙伴们以及男朋友可以下次继续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好的， 最后一首歌曲周杰伦的简单爱送给你们，简简单单的牵着手一直走吧。 嗯，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